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听。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。我们每天呢都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，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声音，但是他们的音量呢超过了85分贝，是隐形的听力杀手。比如说洗衣机呢是75分贝，榨汁机呢是80到100分贝，吸尘器85分贝，吹风机90分贝，咖啡机95分贝。建议在做这些家务的时候呢，最好戴上耳塞。终于找到不做家务的完美借口了，有没有？ 身边绕，我的心情特别好，歌声特别高，那一个女孩的微笑，心里感觉多美好，怎么忘不掉。 可你看照一照，幸福千万别跑掉， 可你看照一照，终于让我找到， 我要对你大声宣告， 不想见吹吹风说好不好，你说好不好，两个人走一走，管他南北西东，说好不好，你说好不好。夏天，夏天，夏天，夏天 有多美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 时光之美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

从来风花雪月无常，我却不能笑着遗忘。 你是上午精神好还是下午精神好呢？有人说到了下午就会懒洋洋的，研究发现说在双壳类和腹足类动物当中，代谢率高的物种呢比代谢率低的物种呢更容易灭绝。从进化角度看，懒惰呢是一种有益于物种生存的选择。你是不是为自己的懒惰找到了完美的借口？ 岁月，你还留我身旁，无怨无悔奉献，永远站在背后，曲曲节节中跌倒，为我负伤一抱，我明白如何做好，来回馈你的爱，寻寻觅觅的每一个梦。心头细水长流的爱，点滴点起心中，让真心没有保留，与你相依相守，人生中曲曲溜溜，是你陪我追究。就是我的感动，把我明天珍惜，现在一辈子陪我走。 就是我的感动，把我明天珍惜现在。

数据显示，零零后总人口大概1.46亿左右，其中男生比女生呢多了将近1300万，其中每一个年龄段男生大约比女生多100万左右，甚至更多。这一数字远超80后的水平。专家表示说，这将会使得男性选择配偶的竞争更加激烈。问你怕了没？ 乖，不能再站白，站起来，你还没出黄牌。恋爱这竞赛，你要放手一搏，放得开。不乖，擅长被淘汰，不管都拍完你还在发呆，没人靠过来，高贵别人会站台，难怪在排队参拜，没人疼没人爱，小心肝。眼睁睁陪着我受罪。